橫跨呢三四十年咧，都經常喺大家面前出現。咁就個形象咧，就可能有一定嘅變化咧，大家就認得佢嘅咧，可能已經係一個電視藝員、一個演員，而唔係一個歌星啦。咁我今日介紹嘅咧，就都算幾冷門嘅呢個仁兄咧，大家相信好多人認識佢咧，就係一個無線電視嘅鞋星，一個演員，就全名叫做馮偉林。唔知係邊個咧？咁咧就英文名叫做威里。咁威里就知啦，一個肥仔啦咁樣。咁最近咧，佢就同呢個李隆基啦，同埋呢個大牛咧，就開演唱會。咁好多人咧都覺得，咦？點解三個咁嘅鞋星嚟嘅都係走埋一齊開演唱會咧？咁我諗七十年代成長嘅人咧，就會知道曾幾何時佢哋喺香港都係受歡迎嘅歌星嚟嘅。我喺節目介紹過呢個大 L 啦，佢唱嘅呢個南華會之歌，我細細個已經識唱，因為我爸爸就係南華會嘅足球嘅 fans 嚟嘅，咁就好多當時好草根嘅一啲音樂，其實佢同阿許冠傑出道嗰陣時咧，嗰、那個七十年代初嗰個嘅廣東歌創作嘅風氣係好相近，都係咧好直白，直接用口語嘅廣東話去寫入去歌詞裏面，亦都係好赤裸裸咁反映當時嗰個社會現實嘅。你留意一下黎彼得寫嘅許冠傑嘅歌詞，同當時嘅呢、這個張武孝嘅呢啲，譬如《新區自嘆》啊、《追龍》啊呢啲歌咧，嗰、那個 feel 啊係好相近。咁咧就，但係威里就唔同，我覺得嗱，威里有兩個唔同嘅音樂嘅階段嘅，一個就係玉石樂隊啦。咁佢本身亦都係呢個 band 仔出身，咁收尾就單飛之後咧就個人唱片推出，然後咧就再組成另外一隊叫做威震樂隊。咁咧就我記得當時呢隊威震樂隊嘅英文名咧就係、是、好似叫做Willie and the City Bank， 唔係銀行個 City Bank， 係 City Bank。咁咧就嗱佢我哋認識威里咧就唔係一開頭播嘅呢首歌。好大個網，咁呢首歌好得意嘅。點解我一開頭攞嚟播咧？就係、是、咧，你會發覺嗰陣時嘅流行音樂唔係淨係一味係你愛我，我唔愛你啊，情情塔塔啊呢啲，等你十年啊呢啲咁嘅嘢。咁威里，我留意佢嘅歌其實係呢首歌嚟嘅。其實好大個網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首歌，係講咩？講人生哲理。嗱，大家留意一下。就今日對比起呢個威里嘅形象咧，佢同呢個大 L 同埋呢個李隆基都唔同嘅。嗱，李隆基係唱好多電視劇嘅主題曲啦，咁但係威里咧，佢就西化啲嘅，我覺得好多嘅歌裏邊咧，係除咗改編日本嘅流行音樂咧，亦都係好多改編呢個歐西嘅流行曲。咁填上歌詞同埋佢把聲係好容易認得嘅佢把聲。嗱，你留意下佢呢個好大個網咧，就唱到懶洋洋嘅。即係好 hea 用今日嘅標準嚟講，咁、那個歌詞係講咩嘅呢？就係講緊其實為乜要係追逐名利呢？咁樣夠咪算咯？咁樣咁佢就好形象化嘅，其實即係講佢有一日坐喺度咁樣喺度嘆啤酒嗰陣時候，就望住有隻蜘蛛，咁啊蜘蛛就喺度喺個牆角嗰度咧就織咗個網，咁然後咧就諗起其實嗰個網係一個陷阱嚟嘅，我哋跌咗落去嘅話就掙扎，然後就筋疲力盡都出唔翻嚟，咁究竟喺現實生活上邊呢個網係咩意思呢？就係我哋嘅所謂名利網啦咁樣。咁嗱，我概念有啲似呢個網中人嗰首歌其實，但係我覺得威里咧唱出嚟咧，即係嗰種 hea 法咧係令到首歌升咗咧。其實咁多年之後聽翻咧，我覺得都係一首相當特別嘅歌。你會發覺七十年代香港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然后作出反应之后呢，是的而且确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无所谓话咁多禁忌啊，无所谓迁就大陆的市场，而去唱这个普通话只可以情情塔塔啊。七十年代是香港亦都是奋发向上的时候，所以好多时对人生的思考，对个人的生活的理念啊，价值观的思考的歌呢，我们叫哲理歌啊。是經常出現的，我們以前介紹盧國沾啊等等的填詞人的時候呢都講過，包括鄭國江啊等等在林子祥啊、陳百強啊甚至是威里的歌裡面呢 都有唔少呢啲咧，我哋叫做哲理歌嘅呢啲，而係大受歡迎嘅。佢唔係淨係咧係一啲小眾嘅口味。咁喺呢個好大個網之後咧，我揀嚟，其實我播過呢首歌，喺我喺城寨有樂好早好早嘅階段咧，我都揀咗威利嘅歌嘅。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候，我讀中學嗰陣時係好中意威利嘅作品。咁可能今日講出嚟都俾人笑啦。其實乜嗰陣時唔係中意Danny 仔或者係Leslie嘅咩咁？即係之後嘅事嚟。其實 Danny 仔同Leslie 係威利再早啲俾佢哋。咁呢一首歌我到今日仍然係感受好深嘅，就係我一個中學嘅朋友移民嗰陣時候唱俾我聽嘅威利嘅歌《夜行火車》。 微雨细下，微雨细下，微微雨伴我到火车站。黄黄灯光照，人影寂寥，清脆步伐响过，仍静照。离去去吧，离开这心碎城市，似静下稍碎。沉静里是恶梦，惊破了希望，独我在寻觅那巅峰。回头再望，回头再望，多少恶梦缠着我。朋友再会，朋友再会，朋友在恬静里安睡。红灯闪过，门轻掩蔽，空空车厢恬静围着我。凭窗而卧，凭窗看街里，城市在熟睡中退后。承载着渺茫，奔向那荒漠，在这夜行火车。悠长远路上，悠长远路上，当可找到路睡中退后，承载着渺茫，奔向那荒漠，在这夜行火车。悠长远路上，悠长远路上，当可找到 嗱。咁喺听完呢一首讲移民嘅歌曲之后咧，就我相信大家都有啲感触啦。咁填词嘅咧呢首歌咧就系、当时用呢个卡农嘅笔名咧，就叶汉良啦。咁卡农即系咪打麻雀嗰阵时成日都叫卡农？咁咧就夜行火车系无论旋律好或者系填嘅歌词又好，我觉得都系好啱。威利嘅除咗喺大家在电视见到佢搞笑形象之外咧，好多歌系有一种，我唔知点解嗰个年代，我只不过一个初中生，但系咧系对佢嘅歌系有一种嘅 共鸣喺里边嘅。咁所以咧就亦都系好多当时嘅广东流行歌慢慢趋向即系歌啊妹啊嗰啲情情塔塔嗰啲嘢嗰阵时咧，就令到我日后咧开始听歌嘅取向咧系有一个即系同主流有啲分别，即系开始识得欣赏一啲嘅，譬如当八十年代嘅乐队热潮兴起嗰阵时候。譬如达明一派早期嘅歌啦，好社会性好强啦，包括系呢个城市民歌啦，包括系帆风乐队啊、小岛乐队啊，或者系好多即系我哋嘅当时嘅 off beat 嘅嘢，譬如一啲嘅 even 呢个王菲乐队，即系 Lady Diana 我都有佢嘅唱片。咁就因为嗰时读中学要夜晚去油麻地补习呢个英文，咁叻嘅有钱嘅朋友就去补，即系同学咧就去补呢个英讯嗰阵时。但学费贵，冇钱咧就去嗰啲即系二打六嘅补习社，咁就补完英文放学之后咧，咁我行过去五分钟咧就系公众四方街嘅，咁我记得一个礼拜补两晚英文咧就成日夜晚黑就喺嗰度蒲，就系咩咧拣唱片，因为嗰阵时咧就系一蚊只啊到五蚊只嘅黑胶唱片咧系即系任拣，咁好多就系嗰啲死货咧喺主流嘅唱片公司卖唔去嗰啲。咁所以储埋第一大扎呢啲咁样嘅另类，或者当时被视为奇呢怪嘅，或者系 off beat 嘅一啲歌手。咁喺呢个我认识嘅威利嘅作品里边咧，除咗头先讲嘅一啲生活人生哲理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唱情歌嘅，咁亦都系。改編嘅歌咧，甚至係比其他人改編都係好嘅。其實，咁跟住第三首威利嘅歌咧，係一首改編嘅英文歌，叫做《Falling》。咁我相信一聽個節奏 melody， 大家都知係原本嘅英文歌係乜嘢嘅。咁就威利改成嘅咧，就係一首即係思念一個逝去感情嘅，叫做《落葉季節》。 葉已悄悄落，淚也悄悄落，青春的他心里寂寞，叶已偏偏落，又似我失落，风中飘飘找个着落，情如风里叶，彼此的心也是无助，怎不冲破心中瑟瑟秋风添上寂寞，踏过了破叶，踏过了枯叶，风中的他凄怨落寞，回头一再望，今天的他美丽如昨，可惜想他始终是配乐，恨怨是配乐，欢欣被爱，原亦有段落。春天、秋天的美，不应分厚薄。愁如苦叶，轻轻心中脱落难自觉，只想跟。 大家听翻呢个威利嘅旧歌，系咪都觉得即系有一啲嘅 refresh 嘅感觉？好似就系 仍然都有，即係我節目裏面成日都講咧，即係所謂金不如色。咁香港嘅文化亦都係因為喺97年之後越嚟越一元化啦，亦唔可以話完全係政治嘅原因嚟嘅。我覺得係因為商業市場嗰個一個所謂嘅成功嘅 formula 已經係齊齊整整咁樣，大家就跟住個 formula 去做啦，咁樣咁就扼殺咗好多嘅創意，咁慢慢慢慢就斷咗。咁到今日到，譬如李隆基啊，大 L 啊，或者係呢個威你哋出翻嚟唱嗰陣時咧，咁大家先至發現，哎，點解會原來佢哋嘅歌都好聽喎，咁。咁但係我就有一點建議就係咧，我對於佢哋呢啲即係譬如包括曾經一段時間嗰啲張偉文啊、呂珊啊嗰啲歌手咧，就係唱家班嚟嘅，但係咧就包括鄭少秋都係，但係咧就其實我覺得佢哋唔應該咁樣去做一個所謂。overdress 啊，即系呢个 dress up 嘅形象。因为点解咧？就系因为事实上我哋亦都系即系已经进入大叔嘅阶段。咁咧就越系整到个头发古灵精怪，染到五颜六色，嗰啲西装闪灵灵咧，其实根本系唔啱佢哋嘅 style。我成日都好欣赏咧，就系日本嘅一啲大叔型嘅歌手，其实包括你睇台湾都系嘅。呢、這个陈星啊、赵传啊，其实都系大叔型啦。咁啊，陈星就更加充满一种台味添啦。我哋叫做即系台湾，即系陀地味啊。咁咧就另外，如果大叔型嘅歌手咧，阿莉唔好嘈住，我录埋音先。咁咧呢个大叔型嘅歌手咧，就系、是、除咗呢、這个香港嘅。有呢個阿 Lam 啦，就阿伯型咧，已經係好有型嘅喎。包括係你見到盧冠廷啦，盧冠廷上次 Beyond Imagination 就好簡單啦，即係吊帶褲一件白恤衫，係嘛？戴個圓碌碌嘅眼鏡，反而大叔先有種味道。所以我就話大叔就唔代表騎呢。如果真係識得幫佢哋呢班人做形象嘅呢，就真係希望佢哋嗰啲幫佢做形象嗰啲人呢，可唔可以下一次威你呀、啊、或者係李隆基出嚟嗰陣時呢，係 dress down， 做返件牛仔恤衫，穿條扯褲，我覺得已經足夠嘅，真係。或者係即係千祈唔好覺得譚詠麟先就係佢哋個 role model 先得㗎。阿倫影你越老咗你越染髮係越歐嘅，其實我覺得啲人好唔明呢個道理。有陣時行街同阿邝永宣都講開，因為點解嗰啲大媽咁嘅年紀點解染到個頭咁呢，咁可能佢覺得自己咁樣睇落去後生啲，但啱好調翻轉。佢哋有嘅其實就係一啲過去我哋對佢歌曲嘅欣賞，即係呢一班所謂大叔大媽歌手。但如果你搞到好似嗰陣珠三角登台嗰陣味咧，喂大佬，當日欣賞你嗰啲歌迷啊，今日可能已經係中產嚟㗎啦，其實唔係基層市民嚟㗎啦。因為嗰個70年代嘅中學生，甚至係60年代、70年代嘅小學生嚟㗎嘛。咁佢今日起碼都50歲啦。如果佢個品味同你一致，仲係嗰種珠三角味嘅話，佢就唔會聽你啦，係咪啊？如果佢係珠三角品味嘅，佢放假佢都唔會走去買飛睇你嘅演唱會。就走咗去呢個東莞，走咗去呢個福田揼骨啦，已經就同呢、這個福田呢個大媽就一齊喺度唱卡拉 OK 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認識嘅問題。老係唔緊要嘅，我覺得。但係老最緊要係老得有型。我成日都話你見到日本嘅一啲老人家，或者係我去旅行嗰陣時候撞到嘅一啲嘅，譬如英國嘅老人家一頭白髮，但係咧就戴住頂草帽。攞支拐杖咁樣喺緬甸街頭，兩公婆喺度慢慢行，一路喺度傾下偈啊，飲下茶，影下相啊咁樣。咁呢啲咪老得有型咯咁樣。咁第四首歌我揀嚟嘅都係威你。同一時間咧有葉德嫻改編過嘅呢首歌，就係、是、小流劉美子嘅作品。威你嘅改編歌，我相信版呢、這個版本咧係好少人聽過，叫做晚空。 就像朗月，他就像朗月。轻轻的躺于晚空，想当初他与我爱你情浓，他轻轻依偎我。今晚只有天空那朗月儿带我入梦，他的光不改半点， 往事逝如梦。做着美梦，他做着美梦，像温馨所语露中。可惜他想永远爱着朦胧，将痴心交给晚风。今晚只有天空那朗月儿带我入梦，他的光不改半点，往事逝如梦。做着美梦，他做着美梦，将温馨所语露中。可惜他想永远爱着朦胧，将痴心交给晚风。今晚只有天空那朗月儿带我入梦，他的光不改半点，往事逝如梦。改半点，往事逝如梦。 在一连串的威利的作品里面，我们都讲就是有不少的好的改编音乐的。的而且确在七十年代香港广东流行乐坛的崛起是跟大量的改编歌 cover version 是有关的。因为你看到譬如包括谭咏麟，包括是这个张国荣，他们主打的歌，大卖的歌，包括 even 你问林子祥都是的，很多时候都是来自这个日本歌的改编的。譬如这个当时得令的一个日本改编歌手，如果女歌手来讲呢，很多是改编这个五轮真功的。谭咏麟很明显是啦，林子祥都有。咁但是威利呢其实都有的。而威利改编五轮真功的歌呢，我相信很多人亦都唔记得的。咁这只唱片呢其实个录音的质素是相当之高的，就是当时威震乐队推出的一只唱片叫做乐在途中。咁呢就喺日本隻 CD 嚟㗎，日本就係日本吸出嚟嘅。咁呢一首乐在途中呢，就里面呢有一首主打歌曲，咁呢就係叫做为谁奔波。 真快乐自自在在人像野河，声傲淡薄平凡淡薄，我自觉安乐，生活里顺顺坡坡，我但求心中紧张压迫完全抛开，痛处我找快乐，但愿像闲云共野河，放眼未来谁能预计那日有收获，终日里频频波波，究为谁奔波，知足满足才能找到自在的感觉。不管快乐或寂寞，世世淡淡做人是最快乐，哪怕未来如迷，前途茫茫任我去搜索，会做作频频扑扑，肚饿何妨挨喝多，心中理想唯求能找到自在的感觉。 想退步或堕落，实实在在做人是最化学。我要自然平凡，求能维持自我的感觉，不会做作，频频拖拖，肚饿何妨挨喝多，心中理想唯求能找到自在的感觉。不会做作，频频拖拖，肚饿何妨挨喝多，心中理想唯求能找到自在的感觉。不会做作，频频拖拖，肚饿何妨挨喝多，心中理想唯求能找到自在的感觉。不会做作，频频拖拖。 大家听落去是不是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呢？咁样越嚟越古，越嚟越似，当然啦，系嚟自五轮真弓嘅一首喺日本相当流行嘅作品，叫做《弱势》。五轮真弓嘅歌嘅旋律的而且确系好适合改编成为广东歌嘅，因为就唔系话太过起伏跌宕，咁咧就将啲广东话嘅音陷落去咧，就改编之后咧个感觉出嚟嗰首歌咧，好似系原作咁样嘅。咁喺威里嘅同埋威震乐队咁多年嘅创作里面呢，我哋成日讲就係红歌就唔红人嘅。有一啲呢就係红人，其实呢啲歌系乜就大家唔系好记得。咁所以呢就可以咁讲，时也命也运也。一个歌星能唔能够走红，其实系天时地利人和。你行得太前，人哋觉得你太过前卫，接受唔到。譬如 Danny 仔过身之前，佢好鍾意 Prince 嘅音乐，係咪将呢个Prince 嘅音乐改编过嚟，可能行得太前。张国荣亦都试过在演唱会里面男扮女装俾人嘲笑，亦都系即係令到佢即係觉得好抑郁啦咁样。喺威里嘅歌曲里面，你听到好大个网呢啲歌其实系历久常新嘅，因为走得好前嘅，其实嗰阵时嚟讲，包括达明一派喺80年代嘅作品，譬如今天应该很高兴啊，溜冰滚轴啊，呢啲即系对反映香港社会变迁啊，譬如边缘少年啊、移民潮啊呢啲歌咧，喺当时嚟讲都唔系咁大受欢迎。当时流行榜上边嘅系另外一啲歌嚟嘅，但系大江东去浪淘尽，当所有嘅嗰啲偶像歌手都消失，唔会再有人听翻嗰阵时嗰啲歌嗰阵时，留得低落嚟嘅咧，反而就系呢啲当时不为人留意或者只系小众兴趣嘅音乐作品。咁喺节目结束之前，今日我介绍嘅威里嘅作品里边咧，我就翻去最早期嘅啦。咁咧就嚟自咧昔日呢个丽的电视。我自己咧睇完之后咧，都觉得好劲嘅一个警匪片嘅电视剧嘅主题曲，系叫做《大红树》。今集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六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古灵精怪或者系你唔为意嘅音乐作品。拜拜。 笑的消逝，不选心里傲气，最怕我信心失去，人生败似徒地。负我初出道，轻率相信道理。